花生當飯食，我哋香港人最積極。我係肥佬黎， 你真係大鑊，我真係準備着草，我準備着草。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圣诞节又到，筲箕湾翠怡街推出圣诞派对到回大优惠，两款圣诞套餐封建游人，适合十至十二人，开大话细 party 就啱晒啦。 按码速第二线2904-8644，地址筲箕湾筲箕湾道273号地下。20号前订购，仲有一份哈哈哈平款送添。 好啦，咁啊就返到嚟啦，咁啊我哋亦都要帮自己埋个广告啦。1月7号就係我哋呢嗰个叫做系呢 BBQ 网聚。 哦 ,BBQ。 係啊，你话你唔知嘅咩大佬啊。你好似今日先听到咁样嘅大佬。咁啊好啦，可以去幅图先啦，唉。咁啊 ,1 月7号咁就係下个月嘅，等先啦，第几个礼拜日啊。下个月嘅第一个礼拜日嘅 BBQ 网聚，咁我哋就揀喺呢一个呢美孚嘅吉吉烧，嗰间烧烤场就叫吉吉烧啦，咁其实喺美孚嘅地铁站呢行15分钟就到㗎啦。咁就我哋亦都今次嘅 BBQ 网聚，其实我哋亦都唔係话志在筹钱啊，唔係话志在即係点样嘅，其实係即係最重要嘅就係同啲会员多啲交流啦，尤其係我哋嘅月费会员啦，係咪咁，所以我哋今次嘅月费会员呢就係有优惠嘅，咁210蚊嘅啫。咁啊非会员嘅话呢就係260蚊。咁就大家可以汇丰银行啦，或者 PayPal 啦，咁就俾我哋嘅。咁啊如果 PayPal 之后或者入咗数之后呢，就直接係喺我哋 Facebook 嘅 page 呢就话俾我哋听你入咗数啦。咁啊影返张相你一张入数字。咁啊但同我哋讲返即係你叫咩名啊，即係留返个名啊同埋个电话号码呢就 OK 㗎啦。咁啊希望当日呢就会见到大家啦，咁样。OK， 咁好啦，咁就今日返到嚟啦，咁就其实呢一个礼拜呢其实大家都听到啦，就係盛传呢一个呢即係呢一个杨即係呢一个律政司司长啦，终于要逆税啦，真係要係咪，咁就呢一个袁国强呢就要退下火线啦。嗱，据闻呢就林郑佢自己喺呢个电台节目嗰度已经透露啦，係咪，咁佢胃口唔多好，係咪，又冇住家饭食，咁自己一条友係咪未结婚啊，咁样，咁所以呢咁就压力太大，工作呢都唔适合再落做落去㗎啦，其实係。咁而讲真啦，佢即係过渡嘅时候，佢一早亦都讲咗自己唔係做得耐嘅。本来话做半年嘅啫，咁而家挨义气呢都差唔多挨到一年到㗎啦，其实已经係都未挨到係即係你话七月。 七月咋嘛， 都係半年。 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咁就盛传佢下个礼拜啦就会其实上完呢一个人大即係一个会议去列完席之后呢，咁佢返返落嚟呢咁就係会宣布佢辞任㗎啦，其实係。咁就呢一个礼拜就当然啦，大家听到接任嗰位即係女士啦，叫郑若骅啦，係咪，咁就当然有啲人呢就话啊即係可能唔係咁好喎，咁我哋可以去一段片嘅听下即係陈淑庄点讲先。好似陈淑庄係咪，係啦。 嗯， 我哋有段片。 究竟係咪已辞职，强国元话早晨早晨呢。拜拜呢条尾，嗱佢北京列席人大常委会搞各地两检啊，系咪辞职啊？完全唔答噃，主角唔答就要揾啲配角噶啦，睇下有冇啲料渗出嚟啊嘛。 七月一号就已经唔做噶啦，咁只不过因为人选嘅问题，逼住佢要做多6个月。 嗱，有料到啦，有料到啦。佢话应该唔关一地两检事，但唔留都留到年尾啦，都要埋埋个斋佢嘅。 因为今日人大常委会会处理一地两检，咁好明显就袁国强系需要处理埋人大常委会嘅决定。可能今日或者听日要开个记者解说咗人大常委会决定之后，中央至可能会宣布。 他又说过去一直争取人大常委会如果谈涉及香港议题的时候，港府官员都可以列席，所以对强国权今次有得列席考交庆，希望第日可以变做常规安排。不过他前党友不是这么看 的。那这个政治任务呢，他的包装就是特区政府要求的噃。咁特区政府要求，如果你从实际行动去体现，有咩好得过搵个律政司司长去出席人大常委会会议，去真系求呢样嘢翻嚟咧？ 代根有寄语，可能上位嘅郑若骅， 但系我俾个忠告佢咧就系咁样，你应该咧睇住，唔好令自己咧最终咧系成为第二个袁国强。 认为律政司是捍卫香港法治精神，不是只是为特首服务啊。 哦，咁啊，头先提过陈淑庄，我即系补充系点样讲啦？咁就话咧，即系担心咧，咁因为佢呢个律政司嘅工作就非常之困难，咁而呢一个郑若骅咧又冇乜政治经验啊嘛，系嘛？咁佢主要佢以前咧做啲嘢咧都系做仲裁嘅，即系工作嚟嘅。咁包括就系啲国际仲裁啊，同埋关于建筑业界嘅一啲仲裁工作。咁即系似乎唔系做一啲即系政治嘅问题啦。咁而佢咧，亦都係好叻嘅，咁啊鄭若驊，咁其實佢就關於一啲政治比較敏感嘅工作咧，其實佢就唔係話好點去表態嘅，咁但係過往其實佢即係亦都係即係喺13年前啦，就同林鄭合作過啦，咁尤其係佢做呢一個即係即係發展局啊嗰陣時，就係尤其係搞維港啊嗰個問題啊，即係同呢一個咧，即係即係呢一個即係保護維港嗰邊，即係其實打個官司係啦。咁其實佢做得幾好㗎。咁包括之前佢亦都做過呢一個的士加價，同埋就係話呢一個咧最低工資啊嗰、那個即係嗰個談判問題啊。咁佢又似乎係處理得係幾好嘅。咁而喺政治忠誠上面，雖然我哋見唔到佢即係比較有著跡嘅一啲即係 connection 啦，同北京咁樣，咁但係其實佢過往嚟講咧，即係其實佢舊年啦，其實尤其海牙法庭判咗呢一個咧九段線啊，即係唔屬於呢一個咧，即係南海唔係話即係中國有嗰個領土主權之後咧，咁其實佢都係好積極去表態，咁佢就覺得即係海牙法庭唔啱啊呢樣嘢，咁而北京係好 buy 嘅。咁而咧，佢除此之外咧，亦都係即係同老董有埋班嘅。咁佢亦都係呢一個團結基金會咧嘅一個顧問之一嚟嘅，其實係。咁所以其實如果唔係自己有嘅話，咁佢都唔會俾你埋班啦，係嘛？咁所以咧，即係你而家見到啦，你會發覺如果你喺香港咧，即係政治上面有所作為嘅建制派咧，咁你無可避免你都要埋老董堆嘅。咁即係其實都係阿林鄭嗰條線啦，即係大家都係一家人啦，係嘛？咁所以咧，即係你無論政治忠誠上面啊，即係同埋嗰個即係過往表現嚟講，似乎都係即係。尤其是他是一個比較有聲望的人，咁而咧，即係唔係話袁國強咧做得唔好？我諗相信，即係而家好多人即係都同呢個袁國強啊，其實去叫做鳴冤啊，又平反啦，係嘛？你包括見到啊，即係呢啲湯家驊、金毛頭啊呢啲啊，咁啊，同埋即係其他建制派又話，咁佢即係唔係？同埋仲有呢一個前大律師公會主席啦，即係呢個正眼好大嗰個譚敏之啦，就話，其實咧，即係佢冇嘢嘅，佢都係好人嚟嘅，咁只不過咧有啲嘢咧，即係其實要交到嚟一定要做，咁佢咪即係切切實實咁樣做好佢咯，咁樣。咁亦都有啲講法就係話啦，佢似乎處理一地兩檢咧，唔係做得好好喎，即係尤其係佢原本咧，就其實係建議俾大陸咧，就係話我哋動用呢個基本法20条咁樣，咁授權呢一個咧，即係由呢一個人大去授權你香港，咁然之後咧去自己自閹啦，咁樣。咁而家咧，即係自從呢一個李飛話咗我哋唔 buy 呢一套嘅，即係而今日呢一個梁愛詩亦都透露咗啦。 基本法係有權俾呢一個香港咧，即係高度自治嘅，此其一。 嗯， 第二咧就係話啦，咁你既然知高度自治啦，咁其實你啲土地使用權啊，其實包括下可能之前咧，你話點樣去租貸俾中央政府去搞呢一個咧，即係海關工作咧，咁呢一個都係即係似乎係。佢自己可以咁樣講啦，就係話呢個香港嗰個職權或者嗰個香港嗰個高度自治嘅行使權之一。 係係係。 咁但係你始終個問題就係話，嗱，其實你基本法你講到明嘅十八條，就係話全國性法律不在香港實行。係係係 係啊， 係咪啊？咁我哋始終解決唔到個問題㗎，係嘛？即係就算你講話高度自治都好。這個政府大家都看到了、 嗯、 第一我們是沒有選舉權，這個政府不是我們選出來的，第二林鄭政府根本是忠於這個中央政府遠大於香港市民、 嗯、 所以呢即這個根本就是你、就是、林鄭根本就是你的狗來的，你指示他這樣做、嗯、然後就說這個他高度自治，他都高度自治究竟忠於誰，就是忠於你，根本上那個也是你的人，是吧，是你指使自己的人去做你想做的事情而已，其实是。 嗯。 那治什么治啫， 是 是是。是不是所以就那个矛盾那个争拗其实都是挥之不去咯。 嗯。 是吧， 因为你就算讲到呢话香港有权去即本身不需要大陆去授权啦，他今天的讲法就是不需要额外引用基本法，好像是二十条二十二条啊。即是額外授權的時候，佢都香港都有權自己決定啊嘛。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呢、這個咪就好似你所講，就係、是、違反咗第十八條、就是，就係咁你依家係咪要決定香港可以喺香港境大陸嘅法律可以喺香港境內執行呢？你做一個嘅決定係你係唔能夠違反基本法噶嘛？係 啊，係 呢個係最大嘅問題啦。 唉，咁但係咧，就你會見到就係、是、我都講啦，我即係都講好多次啦。其實你基本法咧，即係死下冇一條咧，死下冇一條啦。其實係 有一條一定唔會死嘅，我估23條係咪？ 廿三條，同埋呢一個唔係佢對於中國，即係對於中央政府嚟最緊要咧，就係 158條啦， 第一條不可分割一部分， 係 啦，咁就係咁樣啦。咁你而家你嗰個一地兩檢個問題依然喺度嘅，咁啊咁你而家同呢個基本法75條一樣啦、嗯、其實呢個係徹底嘅指鹿為馬嚟㗎嘛。 係係係。 係咪，咁而家你講到就係話啦，呢、這個人大決定咗嘅嘢就唔會變啦，係咪，咁而呢個係你叫即係即係人大已經除定音啦。咁呢個係咪大石砸水蟹呢，咁樣咁大家有眼睇到啦。係係。係咪，咁佢話即係如果呢個人大常委批准嘅話呢，咁呢個一地兩檢合法性呢係毫無疑問嘅，咁樣。咁就佢都唔係講釋法啦，佢依家直接就同你講係由人大常委批准啦，係個決定，係個決定，係一個決定，係行政決定嚟嘅，其實係。 但係咁樣講係真係好好野蠻㗎喎，即係如果你話人大常委要做釋法，咁我都仲可以話、嗯、即係你基本法話咗人大可以釋法，即係我冇得唔服從啦。咁、嗯、但係如果你用人大釋法嗰樣嘢，其實真係赤裸裸咁樣去即係點講啊，篡改呢本基本法㗎喎。 我諗佢赤改，佢呢種赤裸都唔係第一次啦， 係 嘛？咁其實佢都係接踵而至㗎啦，其實就。即係所以你話見到即係尤其一地兩檢裏面本身應該發聲嘅呢個大律師公會主席林定國呢，咁啊即係成日都避咗佢啊，亦都唔見佢係點樣去係就呢件事講啲乜嘢啊，咁其實我都見到喂其實你應該換㗎喇，其實係其實你真係換人㗎喇喎，咁而家見到我哋今日就我哋好高興啦，就見到呢個林定國呢終於有挑戰者啦，就係呢一個即係唉即係好慘啊，啱啱死咗個女嘅阿戴啟思啦，咁同埋即係阿陳文敏啦，就合組一 team， 咁然之後呢去挑戰呢個林定國， 係 咁佢就講到明啦，就係、是、話無畏無懼就要保護呢個香港嘅法治嘅，咁希望就其實真係可以換返一個呢，即係嚟緊呢一年啦，尤其是換了這個大律師公會，即尤其是換了這個律政司司長之後，是不是在法律界裏面有些人是可以挑戰到即是中央和香港 去不斷咁樣踐踏呢個一國兩制咧， 係 即係呢一個係俾到我哋重新嘅希望咯。 因為呢個咧，其實就 even 喺法律界裏面咧，都係會比較震驚嘅。所謂嘅震驚係因為即係我識即係我大學講師裏面咧，有一啲嘅朋友佢都喺法律界裏面個圈子啦。佢哋咧係對於咧嗰個嘅上訴複核刑期案咧，其實佢哋係覺得佢係應該複核添啊。 嗯， 因為佢係覺得嗰個刑期，大家你覺得高，佢又覺得低，所以咧就要揾個案例去複核，咁呢個我唔去評論佢啦。咁但係即係站於嗰個嘅人大釋法同埋一個一國兩制嘅事情裏面咧，人好老實講就係梁游嘅 DQ 案咧，係令到成個嘅法律界嘅人士咧，係好多都會行出嚟話：喂，你咁樣就真係踐踏緊呢個基本法喎。 嗯。 咁我唔知道即係依家喺嗰個嘅律政司公會個圈子裏面，即係到底有幾多人去到即係叫做唔係咁，即係有啲不滿啦對林定國。咁但係我諗大啟司裏面可以行出嚟挑戰係一件好事嚟嘅。 係啊。咁所以我即係都樂見其成啦，係咪？咁你而家你仲唔走出嚟，幾時走出嚟呢？係咪？仲要我哋見到嘅即係其實你換咗呢個律政司之後，咁其實你嘅中央交流嘅工作唔會停㗎嘛。 嗯。 國歌法啦，尤其係國歌法啦。 係係。係 咪？咁你仲有呢一個而家搞緊嘅一地兩檢啦。咁而阿林鄭雖然話呢嚟緊呢一年呢，即係2018年嘅時候呢，2018年內呢就唔會搞23年。咁但係 2018年內。 2018年唔會搞23年。咁佢講咗嘅。咁佢 講咗。2018年 係唔會搞嘅。咁但係佢都唔否認㗎嘛，喺個任內嘅即係可能佢最尾嘅時候呢，咁佢就會處理23條㗎嘛。咁建制派亦都好多即係咁嘅消息傳出啦。咁係即係今年唔會搞。咁但係呢喺佢即係未來㗎即係四五即係第佢任期嘅第三年開始會搞啦，呢、這個唔出奇啦。 但我諗呢個呢、其實泛民由依家開始呢就真係要做個論述呢。因為我記得呢陳文敏律師呢，其實早幾年呢當辯論到23條嘅時候，嗰陣時呢已經有一個論述出咗嚟，就係、是、香港不嬲都已經有23條。係呀，因為香港本身嗰個刑事罪行條例裏面有一條叫煽動㗎嘛。煽動就係講緊即係你任何一啲嘅分裂國家行為，其實本身都係喺犯刑事法噶嘛。我覺得泛民其實喺呢一刻應該做一個論述，就係每一次有建制派講嘅時候，佢都一定要講香港本身已經有垃圾23條，唔需要再立。 呢、這個呢其實你就係講緊嗰個叫做係刑事罪行條例第九條，係 煽動罪。 咁呢即係其實湯家驊呢嗰陣時已經舉過呢個例子㗎啦，其實係即係你大家仲記得啦，其實九月嘅事情㗎啫。咁嗰陣時呢其實就係講呢一個港獨 banner 嘅問題嘛，係咪？咁你間學校都有啦，係咪？咁佢嗰陣時就話啦，啊你掛港獨呢，咁即係促使令到人哋呢，令到公眾呢係會叛離呀，即係佢原本嘅原文呢就會激起女王陛下嘅子民或者係香港居民企圖不循合法途徑促使改變其他在香港依法制定嘅事項，即係或者係即係呢個不滿同埋叛離啦，係咪？即使唔涉暴力啊，都可能違法嘅。咁其實呢一個咧，你講23條咧，其實就算唔立23條咧，其實好似阿曾玉成呢啲咧都講過嘅。其實係咪可以將佢拆骨，然之後咧就先易後難？咁即係好似呢啲啦，係嘛？原有嘅你關於針對即係叛離或者係蔑視呢個英女王嘅，我哋改咗隻字去啊，我哋改咗隻字由呢個英女王變咗做呢個中央政府啊。咁如果係咁樣做嘅話呢，咁呢個亦都有可能抵觸緊呢一個呢即係基本法關於呢個保障呢個言論自由嘅一個條文嚟㗎喇喎。 係係。 咁我覺得就即係去到呢個階段呢，其實基本法呢保障我哋即係原本喺呢個中英聯合聲明裏面嚟講呢，保障香港人應有嘅權利呢，其實即係越嚟越少㗎喇，其實即係第一，其實我哋已經冇咗嘅，已經即係俾呢個中央政府即係掉咗垃圾桶嘅嗰、那個叫做係基本法第24條啦，就係、是、不得干預香港嘅內政㗎嘛，咁呢個已經係咁呢個已經係冇咗㗎喇。咁啊，今年呢我哋冇基本法75条。係啦，咁就係关于呢一个呢就开会人数啦，係咪议事规则嗰度。咁我哋亦都冇咗嘅 就是我哋嚟緊即係呢一年呢亦都係會將會係被廢止嘅，就係、是、呢個基本法第十八條。係係係啦，咁就係呢呢一個呢喺香港就唔實行呢呢個全國性法律，除咗附件三之外。咁我諗可能佢即係喺呢個附件三着手啦，但係好難話一地兩檢。咁啊仲有嘅就係呢呢一個基本法關於呢一個言論自由嗰個項目啦。系嘛？ 因为啲人仲要讲就系话，关于特首咧，香港特首必须要廉洁奉公、尽忠职守。 其实系啊， 系啊， 嗰个亦都系咩噶啦？其实系 啊，四啊唔知几条嘅，即系。 咁你包括咧，即系其实系你如果你咁样讲嘅话咧，我上个礼拜都讲咗啦，其实系你而家你全部有宣誓拥护基本法呢班建制派咧，其实都系触犯咗呢一个咧，即系宣誓及声明条例。 系系， 因为你班人系。明知呢一個修改議事規則係違反基本法，你都去撐嘅，你就等於係不未有嘗試過去擁護呢個基本法啊嘛，反而係真係即係省會係反而係謀反呢個基本法啊嘛，所以其實呢班人全部應該 DQ 㗎， 即係用翻佢當初嘅論述咧， 發假誓嘅呢班人， 佢哋話當初話即係。支持港獨嘅人有宣誓或係發假誓應該 DQ 啊嘛，喂咁你依家你又話你擁護基本法，但係你又唔擁護第七十五條喎，你做出一個違反基本法第七十五條嘅決定，咁你係咪發假誓啊？ 係啊， 係啊，咁我唔係應該 DQ 你先？ 唔係，所以我覺得就其實你要俾到香港人咧，即係睇到就係話，喂究竟泛民係唔係即係有一條戰線去做？你係十倍奉還就應該咁樣做嘛？ 係啊， 你首先你就複核咗呢一個議事規則呢樣嘢先。覆核掂咗啦，你又应该追讨佢哋。喂，你哋系违反咗呢个宣誓及声明条例。咁当然好多人就话：，唉，屌你真系，唔系呢个即系求证又系佢，投资者又系佢，系嘛？球员又系佢，乜嘢都系佢，系嘛？佢玩晒嘅。咁呢个你就你失败主义，系嘛？ 系。 因为其实讲真，即系呢个我即系亦都咁睇啦。其实讲真，你明知可能其实你觉得明知即系冇用你都要做嘅，其實係，因為你雖然嗰個叫做係人大常委佢有個釋法權喺度，但係你關於數字嘅嘢，你點去拗啊？ 係啊， 你點拗、啊？ 唔係佢唔係拗數字嘅，即係人大釋法，你見到104條都可以釋到咁嘅時候，咁佢咪釋條嘅話就係話，即係人大即係嗰個嘅基本法個人數規定咧，只係限於大會，就唔包括呢個全體委員會嘅。 唔係咁，所以我亦都即係建議一樣嘢啦，即係其實講真，即係你係既然我哋嗰個基本法咧擁護兩制。即係對我哋即係香港人嘅保障兩制嘅一啲承諾呢已經係越嚟越剝離。咁其實我哋係咪應該效法十年前阿劉曉波嘅08憲章咁樣，我哋係希望呢一個我哋係要促使呢個政府係要忠實咁樣落實憲法。 嗯， 係咪？ 係。 即係劉曉波俾我哋嗰個啟示就係咁㗎嘛，係咪？其實講真，中國憲法係好嘢嚟噶。中國憲法係保障咗中國人應有嘅人權噶。 嗯， 即係言論自由啊、集會自由、政治權利啊呢啲嘢噶。 嗯， 咁但係正正就係因為呢一個中央政府，佢係冇做好佢自己工作啊嘛。佢自己咪成日都話即係密無忘初心。屌你，成撚日忘記初心嗰個就係佢，係嘛？即係口講一套，做嘅另一套。即係呢個政府就唔應該叫威權政府，係嘛？呢個政府根本就係叫無賴政府。即係我覺得威乜撚嘢啫？ 即係呢個 威乜撚嘢啫？我想問，即係你此權凌人，此勢凌人，有何威何威之有啊？你唔會話描繪一個打老婆嘅女人，呢個男人係威權噶嘛？好威咩？你打女權好撚威咩？即系唔威嘅，其实系呢个根本系无赖嚟嘅，呢个贱人嚟嘅，喂呢个系完全系忘本嘅一个人嚟嘅，呢个政权根本本质就系忘权、忘本同埋充满欺骗性啊嘛，威咩权啫？系咪先？喂，你仲将佢比喻为呢个死鬼李光耀，我觉得佢自己会觉得自己好威，系嘛？你咁样讲嘅时候，第一。其实嗰个失败主义就不断咁样循环。第二就系、 是、 你亦都长他人之志气，因为习近平呢啲人咧，即系佢哋嗰类嘅独裁者咧， 其實佢你咁樣話佢咧，佢係非常之樂意去接受呢個咁樣嘅名銜嘅，其實係。 讲真啦，你问香港政府或者中国政府有冇资格做呢个威权政府咧？对唔住， 你将佢比喻为李光耀。 系啊，你睇下新加坡嗰啲嘅人民，佢哋嗰个生活指数先，你再同香港比，你睇下新加坡嗰个楼价，嗰啲人系唔系 afford 到买一层楼，系咪可以安居乐业？你先同香港比，香港嘅市民啊，系连买一层楼都唔得啊！ 啊！ 点样比啊？点样威权化？你威权，你都仲要有得去俾你威权先得噶。你都要有啲嘢揸手，你先可以威权噶嘛。系嘛？新加坡可以揸住嘅就系佢可以好好管治啲市民，令到市民贴贴服服，佢唔嘈你，咁你就可以威权啦。 唔系，我觉得即系如果你讲呢个问题咧，最近呢个中央经济工作论坛咧，其实我有啲嘢可以讲讲，我哋转头翻嚟讲。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